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嚟到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 第四節，第四節好系咪？依家要比较轻松啲。 系，我哋有你喺度就轻松啦。 讲娱乐新聞系嘛？ 好，今日就 啊，今日我哋哇，我好耐，我哋大香港早晨好似好耐冇咩讲娱乐新聞。 系咩？ 留翻俾国立大台讲啊嘛。 要留嘅咩？唔使留。 即系咁讲。 抢晒啲嘢讲。 即系咁讲啫，系。 使留，系边啲需要留啊？大家啱时间咪讲咯。今日讲娱乐新聞，娱乐新聞有咩咁好讲咧？阿康发现到个娱乐新聞， 唔系双杰发现噶，咁 双杰发现 啊。 双杰讲啊，听咗。 阿康發現啊，雙傑 話 雙傑發現嘅、 啊。阿康唔啊，唔係而家雙傑唔想認嘅咧。我話我發現呢啲咁嘅嘢，搞錯啊咁樣。 咁柒咁 樣。阿康快聽下，唉，娛樂新聞。 唔係 C 一頭條啊 ，C 一頭條嚟嘅。 C 一啊， 係 蘋果啊， 係啦， 蘋果 C 一喎，好撼動喎、啊、件事。 係啊係、啊。 有幾撼動咧？ 唔係撼動在咧，就唔係 C 一嘅，即係唔係 C 一頭條有一個咁嘅新聞咧。新聞本身咧、 嗯、 就好出奇嘅，就唔係娛樂新聞嚟嘅。 講得未？ 就係呢個政治即係、就是、政壇嘅新聞嚟嘅，其實算係一個。咁就有個題目咧，就叫做鄺俊宇戲戀撈 TV 主播。同梁振英打仗，好奇怪喎、啊！標題係嘛？ 同梁振英咩啊？打嘴啊？ 打仗 哦，打仗 咁就框住咗咁樣嘅，咁、哦、咧就話其實咧就話，即係呢個報道咧就主要就講話，即係蘋果收到風，咁咧鄺晨咧就同呢個二年26歲、啊、曾經喺呢個 Now TV 做主播，而家咧就係、是、呢個 Now TV 嘅政治記者嘅廖康宇就拍多6年，咁咧就大家咧就喺呢個立法會選舉之前咧就分咗手㗎啦，咁啊成篇報道就主要講話啊佢哋兩個係點樣識啊？ 點樣識啊？點樣識啊？ 唔係佢點樣識就係話喺2010年 溝到主播、啊，我想知啊！ 即係2010年嘅時候咧，就喺呢個港台工作嘅時候認識嘅。 係 咁呢個阿廖康宇咧，就曾經喺 Facebook 嘅就貼呢個港台嘅活動照。咁當時咧，佢就他另一個報道寫啊，佢話當時他如呢個小鳥依人啊，貼著鄺晨啊，齊齊做心形圖案手勢，明顯是戀人關係，即係唔係嗰啲喎，即係唔係話半個心心咁嗰啲，即係嗰啲嗰只喎，即係唔係話有手指公同半個心心嗰啲喎，即係呢個係 即係大家合體正心心手勢， 正咯， 呢個合到睇嘅係啦。 佢之前有冇做過呢啲嘢？ 唉，實有做過嘅，但係唔會擺上網啦。 咁樣嘅，唔係咁咧，就亦都講到就係話，即係呢個女主播啦，咁就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做呢個無線嘅實習記者，咁、後屘就轉咗做 Now TV 做主播啦，咁、就後屘就再轉去做呢個政治記者一職，咁咧由於呢個鄺晨啊喺呢個民主黨嘅成員，所以呢一pair 情侶咧喺角色上面有衝突，咁據知咧就鄺晨就想呢個專注喺事業嘅發展。所以大家就在呢個立法會選舉之前就和平分手啦。 哇， 係啦，咁其實大概係咁樣啦。呢、這個報道就係、是， 唔、哦、即係我覺得我睇完我就係覺得俾佢呃咗嘅，因為 你係俾鄺晨呃咗， 你俾鄺晨呃咗， 你係唔係？我俾個標題呃咗，我唔識佢 ，OK？ 係 咁樣講啦。 呢個節目好多人聽嘅 ，OK？ 好難講啊，雙傑都收落呢度。 我真唔我 即係你識鄺俊宇， 唔係我想講俾個標題呃咗。 哦， 佢哋講單身係咪先？ 我都係俾個標題呃咗，因為佢個標題係戲戀 Now TV 主播，跟住就係、是、 call 住 同梁振英打仗。跟住我心諗嚇，唔撚係啊，唔係啊嘛，即係 咁快開戰啊！ 你同你諗住戲戀就戲戀啦、啊，分手啊！你唔係諗住話我要因為。同梁振英打仗，所以我要戲戀專心打仗。我話唔係咁矯情啊，我心諗，即係係跟住我睇個表情，我睇落去，原來唔係唔係標題黨，都唔係講呢樣嘢。 我覺得鄺俊宇其實好情深嘅。六年， 你分析佢嘅感情，佢考會考都考咗6年。 咁我想問， 係啊， 你好明顯 考会考考六年，拍拖拍六年， 即系六系一个特别。 六对佢嚟讲好特别， 系做区议员， 做区议员唔止，唔止咁嚟做，唔系即系佢，你话佢而家33岁，咁又都有，其实我好羡慕佢嘅，讲真，我好妒忌佢， 即系超区， 我主播都沟到，唔系讲少嘅， 你都沟到日本妹啊？ 咁呢个另一回事， 你系唔好尴尬个 Tom 啊？系啊， 即系。 即系你呢个功绩，大家都吓津津乐道啊！ 唔系，所以我好明白咯，有运嘅嘢，有时有运嘅嘢你吹啊，系咪先？ 呢个你讲， 所以我明白佢咯，即系呢个一点。即系你话邝俊宇33岁，而家做到立法会议员，哇！喺嗰个真系 专 嗰个薪金真系唔错啊， 有 啦， 10万蚊一个月。 咁啊，佢都第一句都讲学历又唔高，系嘛？系咪先？又唔系多才多艺啊？系咪啊？佢话佢多才多艺，喺边方面咧？原来跳 hip hop 咁样，咁啊，佢跳得好唔好？我就唔识评论啦。咁亦都写好多书啦，咁各样。咁啊，原来有个拍咗六年拖嘅女朋友，我都唔知道，一路我都唔知道，直到呢单新闻出现咁样。咁你又摆去 C 一咁样就？確實就唔係好恰當嘅，即係你話一就係本身佢唔係娛樂人物啦，當然大家都政治娛樂化 啦。佢可能愣嗰個女記者係， 唔係但女記者 都唔係娛樂人物， 都係記者就係咯，都係新聞部啫嘛。 佢仲要係政治記者添，係 咯。 而家前年喺 Now 嗰度轉咗做政治記者，係咪先？咁成單嘢，咁應該依啲係擺喺李白方啊之類嗰啲咁樣嘅專欄度， 係啊係啊， 都擺喺 C 一度咁樣。咁啊，當然啦，咁係啦，蘋果梗係覺得知道邊版最多人睇，係咪先？香港人最中意睇報紙睇邊版，梗係睇娛樂版先啦，係咪先？咁啊，介紹你認識一下，原來有條礦中魚條茂利咁樣， 仲幫佢介紹埋本書《網絡紅》，用網絡紅人， 網絡紅人啦，出過六本書 噶，愛情作家， 係嘛？有一種幸福叫忘記啊！哇，依啲咁樣咁好睇嘅，一聽就知道。即系浸喺个海，浸喺个海度噶嘛，即系好似就想走去自杀咁一样噶嘛，咁样系先？除咗出嚟个书封面系咁啊，个书嘅封面系咁。咁我系妒忌佢嘅，其实。 不如你又出翻本书咯，叫做有一种契弟叫汤姆啊嘛。 系 嗱，一 续 叫阿年啊嘛，已经出咗。 我唔够胆出呢啲书，系咪先？边够胆啊？冇人帮我出先啊！第一样嘢。 唔知咯，都系几万蚊，2万蚊啫。 开始公开呼吁啊嘛， 几皮嘢喎？系货金俾我出书。 唔系，我觉得你出会好有人买啊！契弟系作家咯，你开拓一个新嘅系出嚟咯。 你妒忌佢就系好似，如果好似话哦，佢先咁讲，喂，阿汤姆你又出阿书啊笨咁样，喂，有自知之明噶嘛，做唔到噶嘛。 你以为佢识写字咩？ 唔系识写逗号啊嘛， 逗号， 所以逗号成日都话我啲逗号唔多唔啱噶，系咪先？ 系啊。 佢我唔知佢啱啱去過多啦。 唔係佢創造咗自己風格嘅逗號啊嘛。 唔係你要夠膽死做至得，你明唔明啊？你夠膽死做至得，係咪先？你唔好話乜。 即係會考考六次係嘛？你 考六次又得，係咪先？你又溝到條女係咪先？你夠膽死去考選之前去分手咁樣？咁其實冇透露咩內容噶，即係依個就係我覺得其中一個點解唔放落。唔應該放落娛樂版嘅原因，喂，你娛樂版作都作個內容出嚟噶嘛，係咪先？係咪偷食啊咁樣嚇？ 即係咁 juicy 啊！ 或者覺得自己贏硬啦，嚟緊富貴啦， 係咪啊？ 走先啦，你咁樣，喂，你起碼作個內容，你作個內容啊要。 我以為佢係諗住做啊鄺俊宇，你咪哦翻版陳世美啊，現代陳世美，我而家紅撚咗啦，有錢啊，跟住就飛咗以前條女。我諗住佢，哎，做呢啲咁都。看看 即系你娱乐版要 juicy 啊，话要啲咁样，喂，或者咁讲啊，即系唔好讲道咩道德各样先啊，按你苹果嘅往绩啊，你系咁做噶嘛，系咪先？哇，你而家真系咁样做佢、啊，讲到佢即系第一。标题党呃你，哇！原来要同梁振英打仗咁样， 你个语气缺别啲， 系咪先？又讲到好似好伟大咁样，跟住啊，睇内容完全唔关事嘅。之后再睇翻，哦，原来你乜嘢都冇讲到，男方又冇讲，女方又冇讲，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分手呢？拍拖六年哦，佢先拍咗几耐？唔讲啦，你但你拍咗一段日子啦，系咪先？我都拍过拖好耐先结婚噶啦，系咪先？我唔止拍拖，就有拍拖嘅同居，我有 step 噶，有 step 咁样。同居都系拍紧拖嘅， 都算系拍拖系嘛？ 系啊， 我唔理噶啦，咁冇乜分别对我嚟讲。跟住咁，你个状况，你喂拍嗰个咁耐，竟然分手喎？喺立法会选举前分手？ 喂，嗰个故事背景好做， 系咪先？你 喺埋呢個框裏面啊，你 picture 好多嘢啊嘛，哇係咪因為咩利益啊各樣嘢？ 係咪因為忙啊？至少真係、 啊。你有啲嘢去講噶嘛？啊，可唔係、可能最終係好無聊嘅個原因，可能係好無聊。只不過為咗隻比卡超嘅啫，大家玩玩 Pokemon Go 嘅咁，可能最終係個真實嘅理由可能好無聊。喂，但係你如果做娛樂版嘅話，點都～讲啲嘢出嚟听啦，太冇嘢啦！ 即系嗰个女主播又唔系话好红啦，讲真。 而家红噶啦，廖康宇啊嘛， 即系佢而家嗰 个， 而家将佢套啊，俾啲黏力咧，俾啲黏力你啊，将佢套啊，话哦有网民讲啊，廖康宇啊又似呢个梁齐恩，又似林郑月娥咁样，又咁样讲法，即系夹硬搵啲嘢套啊！你明唔明啊？ 佢而家之后唔系嗰个 两个都唔靓噶嘛，嗰下死啊！大佬 系啊， 咁靓唔靓各花入各眼嘅啫。 林郑月娥喎， 梁齐恩曾经何时啊？郑议员都话佢有物嚟噶，虽然嗰阵时未系议员，系咪先？即系各花入各眼呢啲嘢，好死嘅，好死嘅。 剪翻呢节俾你， 起码个名字出名啲啊嘛，咁你拣套落去啊嘛，喂，就系呢单嘢，最主要我见到阿邝振宇就系嗰幅相影落去就即系比较笨一啲个样 子，唔系从来都笨噶啦， 比较笨一啲咁， 从来都系笨噶啦，屌 好好笑我觉得， 唔系咁你 即系你明明头嗰个标题唔好啱，你睇多次个头版啦，你睇多次个头版啦， 放大 戏恋 Now TV 主播，跟住去俾张相。嘿， 相机可唔可以放大少个样啊？ 你放翻我啊！你放翻唔使放佢啦，睇到啦。你放翻我啊，跟住就放翻。嘿，气选好嘢咁样，屌唔系好突啊！呢个题唔系好得。不过你讲娱乐新闻，另外一单我觉得好笑啲嘅。 系唔系？但我想讲就啱啱邝俊宇咁你意思就话啊？点解苹果唔大做得做个比较 juicy 啲嘅报道？可能喂咁讲真嗰个捧佢噶嘛？要即系喂唔通话佢偷食咩？唔通话佢？即系 唔系去陈世美咩？ 冇所谓嘅，其实真系冇所谓嘅。即系如果真系好， 咁佢锡住嚟捧噶嘛， 好用心捧佢啊。其实就应该作啲新闻俾佢，跟住等佢有理由去反驳。 咩作啲好人好事咧？应该系嘛？ 咁样作啲好人好事就太过咩啦？冇人睇噶啦， 系嘛？ 真善美啊！ 你祝福香港啊！ 佢当中系好多人支持嘅，但系你就吹佢唔涨，即系有运你吹。 50万票啊嘛， 真系又唔系讲票数啊！之前書展啊 ，Christine 親眼目擊噶啦， 好難簽名喎。目喂，點解老乜我啊？你而家都老乜我？ 即係又去排隊啊！ 你嗰時話單身嘅，你幫我簽書嘅時候單身嘅，你話 其實去排隊，你知其實裏面有買咗幾本鄺俊宇嘅書， 日日就喺度逗號咁樣 啊！你見到啲咩咧 ？Christine 咧，究竟喺書展見到啲咩？ 冇見到好多。喂，你咁樣人哋會真係以為我為佢排隊。 你見到啲咩先？ 唔係，我咪見到好多學生。即係啲年輕嘅妹妹 走去一齊爭排隊，係嘛？ 揾個排隊影相、簽名、簽書。 係你有冇咧？ 冇， 你冇去，太多人啦，因為 冇興趣， 冇興趣， 好無奈俾人老屈到而家。 你都中意文青嘅喎。 唔系唔系文青咯， 系啊哎呀香港都好，哎呀香港都好啊， 出咗本书 啊， 香 港出咗书又叫做文青嘅咩？ 书唔会啊，唔系文青。 钟树根都有出书啊，你会叫做文青啊？ 老啊嘛， 关咩事啊？ 佢唔清 啫，关咩事啊？系啊， 文坛长青树啊！ 哦，即系邝俊宇唔系李杯茶，原来咁你见到佢，咁你见到 唔系我同埋记得选举嗰日咧，咁我哋食饭嘅时候，咁都有啲隔油坐一台学生，都喺度讲今日我发现我身边好多人讨论投票都系投咗俾邝俊宇咯，不过我真系接受唔到佢个党咯，咁即系佢哋一班十几岁嘅学生讨论嘅竟然系邝俊宇嘅投票，咁我觉得都佢系即系有咁样讲咯，佢有啲书迷咯，可能 有书迷啊，我其实觉得好，我真系唔知佢， 即系佢呢， 佢咪好卖得嘅啲书真系，听你讲，听你个形容就好卖得 咯，算系。 对于十 几 岁的小妹妹应该是很适合的。 屌情 啊， 适合是啊，其实是。 不是嘛。 好入到他们的口味咯。 好有 market 的。 这样的样子其实。 是啊，不是双杰讲一下，双杰讲一下。 我觉得老实讲，你说阿康呢，阿康出书啊。阿康出书拍回邝俊宇那种这样的封面，阿康 fit 很多啊，这些叫 什么。那我的 target 就不是。 你看阿康的 Facebook 啊，你 add 他做 fan 啊，有时候那些照片都类似这样的。 好矯情嘅扮晒有型。 你话阿邝俊宇系点啫？屌你话一次邝俊宇系咪？ 唔系真系噶，有时我讲嗰啲封面啊，你嗰啲生活照就好似嗰啲封面咁，你几劲啊？即系传递咗嗰种。好型啊，好孤单啊， 即系一种贫穷嘅阿康咁 啊，一种不羁啊，愤世疾俗啊之类有 你 有啲咁嘅味嘅，有啲咁嘅味噶。阿康系有啲咁嘅味，我觉得阿康 fit 好多、啊。如果你讲呢种形象，康中于嗰种系啱去老人院去做义工啊，派下月饼啊，咁样康中于系啱呢种乖仔师奶样，我觉得反而点解倒翻转头佢系得到咁万千少女嘅拥戴嘅咧？阿康你又唔得嘅， 我唔识，我唔识写逗号噶，我谂应该 唔系你个人唔够无耻咯，你要磨，你唔可以真系嗰种愤世嫉俗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扮愤世嫉俗， 你个样系啫嘛？你明唔明啊？你个样系， 只当有几愤世嫉俗，大家知道啦，屌鸠 你！你个样系，你明唔明？你唔可以真系咁噶嘛？你真系睇唔起啲靓妹噶嘛？ 唔好讲呢啲啦， 其实唔系嘅系嘛？ 我哋讲第二个无耻啦，好嘛？ 唔敢接落去啊！你咁渣啊！你 我哋唔好听紧啊！屌。 喂，呢节可以剪出嚟啊！呢句可以，呢句可以，三分就我女朋友听紧。啊，真系 at 阿康先，大家不妨 at 阿康，飞机康，飞机 康 好好睇 嘅， 啲相好好睇嘅，真系好好睇。你睇佢自己嘅 profile pic 都好好睇。 即刻攞一张出嚟。 我就你听嗰种，你听嗰种，你听。 呢只净可以做封面啦！如果攞啊 姿势一样， 嗰个根本系姿势一样， 咩料？ 根本就争个海啫嘛！ 我想问咩料？ 争个海啫嘛！你唔好行去海死！阿康依个算少啦，有个男啲噶， 有个重挫啲啊， 重挫啲啊，系咪？你阿双杰又有相啊，做到嘢喎，双杰劲喎，今日啊， 今日瞓醒咗，双杰、 哎，算啦，唔好搞阿康啊，唉、哎，一日话我哋搞佢，帮你， 因为佢女朋友 帮你谷货金咋， 你 睇下，哇，真系 啲表情啊， 有得睇，你啦，阿康，真系呢个真的。做咩啊？有一种喂，你即刻作个签名啦！ 我呢个评论节目嚟啊，大佬。 有一种幸福叫咩啊？ 望 有一种叫幸福叫咩啊？讲啊！ 有一种无奈叫阿康啊！ 呢个炸啲，睇下先。 喂，讲第二单好唔好 啊？系啊，真系。 有一种幸福叫泪镜啊！ 咪有一种美丽叫泪过泪嘅咩？ 真系出笑，真系。 喂，讲第二单啦， 第二单冇得讲噶咯。其实我就本身唔系好想讲呢单嘅，即系阿康呢单嘢啊，唔系啊， 陈浩文、 邝俊康，我本身唔系好想讲邝俊康嘅。喂，越睇越似阿康，真系可以胜任，我觉得可以讲。哇，康不如跳跳学。阿康跳跳学好睇，阿康跳跳学，我本身唔系好想讲，阿康又唔系好接到，唉、哎，即系我哋本身开呢个成个 阿康冇得考会考而家， 开其实开到个题噶，开得好靓， 我回家合格， 转入去就系阿康赢，其实阿康系应该赢邝， 即系你个结论系咁， 呢个选 论 系应该选超区系嘛， 阿康应该系选超区，当然你第一样嘢要退党先啦， 我拗提名， 第一样你应该要退党先啦， 拗十个提名， 即系你搞个党系嘛，搞翻个党文清。 推党佢叫做 搞翻个文青党，跟住 飞机党咯， 或者新契弟同文入党，喺个党加你入去， 加你入去做副主席咯，去做副主席， 副主席，唉，好啊。好啊，副主席俾个主席去做都冇所谓啦，系咪先？你想嘅话，系咪先？改埋名叫邝俊康，而家选举改到名啦， 四年专心出书系嘛？ 系冇错，邝 俊康系嘛？ 打靓妹路线，打靓妹市场。 你嗰啲书啊，唔使影过噶啦， 求其抄你个， 抄翻你啲旧啲 profile pic， 唔系跟住叫 Joey 退地咪得咯，跟住黐翻个海度， 真系可以噶，真系可以，绝对可以。邝俊康啊，你做翻下嗰啲咁嘅表情系咪先？系啊，做翻嗰啲 yes 嗰啲表情，加上你本身嗱嗰啲 yes 嗰啲表情咧，就呃普通港珠嘅，跟住你普通而家 profile pic 嗰啲咧，就呃妹仔嘅，系咪先？ 咁政治嗰啲咧，政治黄丝嗰啲咧， 唔使理噶，嗰啲求其 噏就得噶啦，嗰啲乱咁噏嘅啫嘛，冇所谓噶，东抄抄西抄抄，或者阿康抄得叻嘅呢啲冇问题，冇问题，呢啲我唔担心，呢啲我唔担心。阿康戴眼镜个碌同除眼镜个碌唔同噶，扎边扎起个髻个碌同放头发 系喎，开又系长头发 又唔同， 又更加文青啲。你话呢张 系啫？哇！呢张正，呢张呢张正， 喂，好认真啊！ 呢张 够啦， 哇！呢张真系我顶啊！呢张呢张直头下边，你知唔知？佢留咗空位啊，留咗空位去，留咗空位去做，留咗空位去写写个写个书名啊， 可唔可以 cut 咗佢啫？ 可以留个空位做书名，加多张，加埋呢张黑白嘅黑白，哇！你睇啱好多黑白噶， 可唔可以 cut 咗佢？ 我想讲咧，其实 相集，其实阿康第一步应该出相集， 唔系阿康呢个角度。你知唔知好多人话似张曼玉嘅？ 呢个角度似张曼玉， 国师都系咁讲，我想 国师啊， 哇，认证， 张曼玉，国师加持啊，哇，正喎，邝俊康， 喂，翻嚟啊，翻嚟啊 ，cut 咗个麦， 俊康正啊， 我咧剪走晒个扑街条， 喂，原来讲下真系原来就系邝俊康，我真系觉得奇怪，点解阿康咁着紧要讲呢单咧？ 之前唔系我话想讲嘅， 唔系啊，嗱，其实阿康咧。就一路咧就话，唉，冇咩好讲，不如讲呢、這个笑话佢啦，咁各样嘢，我就奇怪，点解有咩好咁好讲咧？我都有尝试，即系用我有限嘅能力啦。 跟住系咁问我哋咧，阿邝俊要做个咩测试？佢话冇，咪影下嗰啲占中九册相啦，考咗六次，考咗六年会考咁样， 系啊， 冇乜噶咯，跟住 冇咩好讲，系啊。咁我上次已经尽量从呢个所谓嗰个评论入手啦， 或者从嗰个媒体报道嘅方式 啊，系啊，佢点样报法啊，报得合唔合理嗰样？ 点提档啊？ 其实后尾原来真系发现到点解阿康心底内咁想要去讲呢个题目，佢就觉得冇理由，冇理由抗尽以得我唔得。 阿康而家先吓，23岁，有10年时间俾你做抗尽语， 真系好冇公共性咯，你知真系 唔会。 好，你好快就 你就会去冚低 乜嚟啊？ 冚低抗尽语，抗尽康。使唔使问你爹哋妈咪改姓得唔得？得唔得啫？ 冇问题啦，系嘛 ？cut 咗啦，好唔好 ？cut 咗佢啦，邝俊康唔中意， 去食早餐啦，好唔好？ 呢个人真系，唉， 俾埋机会你上啊！你知唔知 Tom 好少咁 讲？改人真系一啲都唔上进。 Tom 真系好少碰人。 我哋呼吁各位听众，大家即系啊，做到做图都图嗰啲 download 阿康啲相，加翻啲书名上去。大家睇下 preview 一下，系嘛？睇有冇投资者投俾阿康，系帮阿康出书，系咪先？写书好简单嘅阿康，好似嗰啲逗号嗰啲咁样。如果写过啲书啊，写过啲书好简单嘅咋？ 你咪话我邝俊康坐在马路嗰啲咯？ 系啊，好多绝对可以应付得到啊！你绝对可以，唉，正啊，冇人顶。咁啊，今日有冇嘢宣传？有冇啲嘢宣传？ 都系支持热血狗仔队啦。 热血狗仔队个而家个走势如何？ 睇睇先， 而家走势系咪好差劲啊？依然 好似大概都系去唔到一半啊，仲未去到一半。 四仲系四字头咯， 42% 啊， 42% 咁少啊？ 唔够啊， 唔够添啊，仲要 唔系即系唔过咗42，过咗42， 42.02%，而家就126万多啲咁样，咁啊大家。哎、又贴翻条 link 啦，临尾贴翻条 link 啊！依个热血狗仔就依然停滞不前啊！大家多啲支持啊！咁除咗依个仲有就系《雨伞失败录》第二版就正式出炉啊！咁大家头先都知啦，已经有听众啊，有支持者、啊、就会上嚟买啦，咁样各样啊！咁大家就多多支持吓、啊！咁啊仲有咩？今日国立大台啊！今日国立大台劲啊！ 有你 有你啊！ 唔系有阿 Frank， 有阿 Frank 系。咁我哋陪伴下嘅啫，但系唔好将我摆喺头位啊嘛，呢件事。咁啊 ，Frank 今日好多又多依然啦，好多接好多礼品送啦，大家唔听啊走宝啦，系咪？ 系。 今晚啊，大家去食饭，今晚大家去食饭啦，咁样。咁啊，大家留意一下阿康嘅 Facebook 啦，应该有好多今晚有好多相啊。好多相 po 出嚟噶啦， 努力啲。 究竟邝俊康可以同几多人合照咧？咁样啊，咁我哋今晚拭目以待啊！咁样，今日嘅大香哥就早晨系咁多先，哎，另外一单都费事讲啦，真系冇邝俊康咁正啊！今日大香哥早晨咧系咁多先，咁啊，晏昼3点钟国立大台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